你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祝你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改观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现如今谁要是说能拯救中国男足，那了不得，肯定是大英雄，走到哪儿都少不了鲜花掌声。很多国家呀，都把这足球当成是国球看待，凑几个人，您即便是在小胡同里，照样能踢得津津有味。在小说《水浒传》里，大奸臣高俅就是一个踢球高手，堪称是古代的足球先生了，而且他还仰仗着一技之能飞黄腾达，做了高官。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吗？大恶霸西门庆到底是在影射谁？孙悟空究竟是中国猴还是外国猴？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演变，如若返回原形，这些人物又会是什么样呢？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探访文学人物原型之古代足球先生高俅上集。说起高俅这个人呢，也是个妇孺皆知的人物，把他称为人物还真是有点夸奖他了。不过呢，他能从一个市井的小混混爬到朝中大员这个位置，那也算不简单。水浒传里说高俅踢得好脚气球，也就是说呢，他这个人脚下功夫了不得，是个踢球的好手。就单凭这一脚好球，高俅得到了端王的赏识，后来端王升做了皇上，高俅也就水涨船高，爬上了太尉的位置。太尉这官职啊，是西汉时期设立的，在当时那是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跟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为三公，可以说是皇帝手下最信任的大臣之一。不过这官职到了宋代，地位已经不如三公那么高了。宋代在军事方面最高的机构是枢密院，一把手叫枢密使，太尉顶多算是一二把手。如果把当时的枢密院比作现如今的中央军委，太尉的职权呢，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官职上差不多。不过这太尉的权力可比现如今这些长官大多了，只要皇上一点头，太尉就有权力随意调动全国各地的军队。 高俅发迹之后当的就是这么一个高官。一角球换一个高官，这买卖啊，怎么算怎么合适。想当年他高俅就是街头巷尾的一个小混混，哪有资格入朝为官呢？这高俅屁本事没有，为什么还能飞黄腾达呢？这位说了，人家高俅这名字起得好啊，高俅，这说明啊他踢球踢得高啊，要不怎么叫高俅呢？一角球换来一个高官，您说这球踢得好不好，叫人不得不佩服啊。那您说当初他爹妈怎么给他起这名啊？太有远见了。不过呢，我得告诉您，这名字不是高俅的爹妈给起的，是高俅的球啊踢得好，大伙管他叫高俅。但当初呢，那球是一毛字边啊一个要求的球。在古代的时候，王字边一个球，现如今这个足球的球啊是一种玉器的器型。哎，所以您看这个球啊，王字边一个章啊，这都是玉器的名字。直到啊这个王被君王所用，再造了一个字加一点，这才代表玉。所以古时候呢，足球的球是毛字边，代表的是啊一个皮子里边裹着鬃毛，这叫球。后来呢改成了单立人旁的这个球，这个球啊代表的是恭顺的样子。没准啊这高俅觉得带毛字边这字儿啊可能跟人不沾边，索性就改成了人字边，也能是人五人六的。正是因为古代足球像高俅这种不入流的小混混才能入朝为官。要说高俅这个大奸臣，咱就不能不说他成名的道具足球。这足球运动在中国古代叫蹴鞠，这个词儿啊早在史记苏秦列传里就出现了。大纵横家苏秦去齐国游说齐宣王的时候，描绘了当时齐国都城，说这儿的百姓都很富足，平时爱搞个娱乐，这其中就有踏鞠者。这踏鞠呢其实就是蹴鞠，翻译过来就是踢球啊。苏秦在大街上随便一走，就看见老百姓啊正踢球玩呢，可见当时足球运动相当普及了。齐宣王是公元前301年驾崩的，就从这年算起，中国人踢球至少2300年了。史记里不光有踢足球，还记载了一个疯狂的球迷。西汉时期安陵版里公圣相楚生病了。您听这名字前面一大串什么意思呢？咱解释一下，这公圣是相楚这个人的爵位，是西汉20等爵位中的第8等爵位。不过呢7等以上的爵位才算是高级爵位，平常的老百姓您要是愿意奉献，自愿多交军粮或者戍边去，也可以获得这样的爵位。安陵版里不用说了，这是相楚居住的地方。西汉的地方行政组织是以乡亭里为基础的，这里呢是最基层的单位，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一个村。相楚呢相当于一村之长。这么一个人他生病了，摸着肚子里边啊有块鼓鼓囊囊的东西，一摁呢还咕噜咕噜响，心想这不是肚子里长什么东西了吧，赶紧的这家人把这大夫淳于意就给请来了。淳于意那可是古代名医啊，医术十分了得，来了之后察言观色一诊末，这心里边有数了，说你这病啊叫母疝，这病就得养着，千万不能干重体力活，要不然呢可能有身亡的危险呢，切记。看完病开完药，这淳于意就走了。母疝说白了就是现在说的疝气呀，这病现在好治，开个刀小手术就能解决， 可那个时候没这技术，只能是吃药调养。大夫走了之后啊，相楚的球友又找他来了，约他一块踢球去。一听说踢球，这相楚动心了，我这病不疼不痒的，踢球应该没事吧。抑制不住这球瘾呐，相楚也不顾大夫的医嘱了，出去痛痛快快的踢了一场。这球踢回来可就不是他了，哎呦喂，就感觉腰里边啊跟别了一块冰似的，呼呼的往上冒凉气呀，浑身上下一身的虚汗，一咳嗽嗓子眼一发现，噗，一口鲜血喷涌而出。家里人吓坏了，快快请大夫。这淳于一看完之后摇摇脑袋，不行了，最多呀撑不过明天晚上了。到了第二天太阳下山的时候，这相楚果然是吐血身亡。他这一死啊，倒是成了有史可查的第一个狂热的球迷了，而且名留足球史啊。老百姓经常在街头巷尾踢球玩，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玩得不亦乐乎。在《水浒传》里，这端王可也是个十足的球迷。足球是什么时候走进宫廷的呢？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这足球运动早先是训练士兵的一种方法，到了汉代，不仅是民间老百姓爱踢球，军队里边踢球，贵族宫廷当时啊也流行这个。《西京杂记》这本书里写了好多西汉时期的奇闻异事，这里边就记载了，说刘邦当了皇上之后，把老父亲刘太公接到长安城的未央宫里养老，吃穿用戴都是极尽奢华，成天有歌舞相伴，有乐队给演奏小曲儿。这么好的生活条件，可这刘太公的脸上啊很少露出笑纹来，整天闷闷不乐的。刘邦看着老爹心情不好，他心里也着急呀。后来一打听，这才明白过味儿来，哦，原来这刘太公打小啊在市井生活惯了，他接触的都是市井的屠夫啊、厨子呀，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他们工作之余要么就是斗鸡，要么就是聚在一块踢球，这些都是刘太公爱玩的。刘邦孝顺，马上下令在长安城以东百里的地方仿照原来沛县的规模建造了一座新城，把原来的那些居民全都给搬来，搬到新城来，这刘太公也搬到这儿，接着开始斗鸡踢球的日子。这么一折腾，刘太公终于是心满意足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足球面前也不能免俗，他经常在宫里举办比赛，其中最重要的项目就是斗鸡和蹴鞠，这就叫鸡鞠之会。这些得宠的大臣家里边专门养着会踢球的鞠客，这鞠客呢就类似今天的球星，只要皇上一下令随时奉陪啊。随着蹴鞠运动的兴盛，汉代有人专门给踢球写了一本专著，叫《蹴鞠25篇》，这在世界上都得算是头号的体育书籍了。后来班固在写《汉书》的时候，还把《蹴鞠25篇》列为兵书，属于军事训练的技巧，可惜啊，后来失传了。小小的足球在民间宫廷都得到宠爱，足球的制作工艺也是一天天见长。以前的足球啊是实心的，玩的也不是射门，那古代人踢球是怎么个比法呢？到了唐代啊，足球的制作有所改进了，以前是两块皮子一缝，添点鬃毛之类的东西，这球啊就算做完了，那能圆得了吗？到了唐代，出现了8块皮子缝合的技术， 这足球比以前的圆了，而且还出现了吹气的足球。这个材料用的就是动物的膀胱。您可别小看这充气足球的发明啊，这比西方早了三四百年呢。充气足球比以前的球轻了，踢起来不戳脚了，好多女孩子也开始加入进来，就出现了女足。您要是在唐朝玩足球啊，也是分成两个方队，以射门数量取胜。不过呢，这球门设计的有点特点，放在两队中间，全场一个球门，您抢去吧。现如今女孩踢足球的多了，在场上又跑又跳的，抢球的时候一不留神也可能摔个跟头。唐代女孩的玩法比较文静，踢球不用球门，就看谁踢得高，踢得花样复杂，这叫白打。在古代每年清明节的前一两天，还有一个节日叫寒食节。这一天呢，只能吃冷食，蹴鞠、秋千、踏青就是这个节日的传统风俗。大诗人王维有句诗啊，就描绘了这种景象：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径出垂杨里。您听听这球啊，踢得比鸟还得高，屡见飞鸟上嘛，可见当时这踢球的技术也不得了。唐太宗跟唐玄宗都爱看足球，那既然有比赛，就跟现如今似的，肯定有当时的球星啊。这古代球星里头还有不少皇上的影子，您比方唐文宗，他经常爬到一个高台之上，在上边居高临下的看别人踢球，看斗鸡比赛，一边看呢一边喝彩，给人家支招，这场景啊可真够讽刺的。比起列祖列宗，这皇上俨然就是一个浪迹街头的小青年儿。等时间到了宋代，您踢球踢得好，完全能够作为一种职业养家糊口了。北宋汴梁城里就生活着很多专业的踢球高手，宫里边举办宴会了，这些球星就过去踢球助兴。那个时候足球的玩法跟唐代差不多，但是《水浒传》里讲的大都是白打的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啊这踢球花样非常多，成套成套的，肩膀脑袋背部前胸膝盖腿脚，只要是这球啊能踢得起来，甭管用哪儿接都能踢一天不带落地的。踢球艺人多了以后，他们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齐云社，跟今天的足球俱乐部啊差不多。可以说高俅出生在宋代是非常幸福的，这个时候古代足球已经非常成熟了。咱们前边长篇大论的讲了这足球的历史，都是为高俅的出场做铺垫。没有足球就没高俅啊。想当年他高俅就是街头巷尾的一个小混混，常年跟那些有钱的公子哥在东京的妓院、茶馆、酒肆、赌场里边玩，还滋事儿。就连他老爹都不待见这儿子，一纸诉状把儿子告到了官府，结果高俅呢被判打了一个40大板，逐出东京城。高俅这下没办法了，只能去投奔一个开赌场的闲汉，叫柳大郎。这一住就是3年。后来皇上大赦天下，高俅也在赦免的行列当中，他这才回到了东京汴梁城。看看早先的高俅，从上到下根本就一无是处，他到底用什么方法从一个小混混做到朝廷高官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踢球踢得好吗？话说高俅回到东京汴梁城之后，带着柳大郎的亲笔信去投奔了开药铺的董江氏。到了人家那儿，这董江氏碍于亲戚面子也不好不收啊，得了，开开门，你进来吧。人是进来了，可这董江氏心里直犯嘀咕，这高俅可是开封府著名的小混混啊， 他在我这儿不得把我这孩子们都带坏了呀，这可不成，我得赶紧想办法给他转手。董江是一封书信把高俅推荐给了小苏学士，出于同样的原因，这小苏学士啊也不愿意留他，只让高俅住了一宿，就把他给送到了小王都太尉的府里。这个时候的高俅啊，就像他爱玩的足球一样，被人传来传去的。没过几天好日子，小说写到这儿，高俅的转折点马上就出现了。小王都太尉是谁呀？这是英宗皇帝的驸马爷，神宗皇帝的妹夫。这么一个大人物，怎么会收留高俅这号人呢？这您就得看是谁推荐的了。咱们刚才说了，推荐人是小苏学士，他因为不喜欢高俅，就把他推荐给了驸马。这小苏学士是何方神圣啊，竟然能把一个小混混推荐给当朝驸马。其实啊，这是《水浒传》的作者写错了，小苏学士应该是大苏学士，就是名冠古今的大学士苏东坡。历史上高俅曾经给苏东坡当过书童。高俅这人有点才华，除了踢球在行，像什么唱歌跳舞啊，相扑杂耍，诗词歌赋都能来上一段，是个全能人才。苏东坡看高俅的文章有点意思，很欣赏他，就把他推荐给了翰林学士曾布。没成想曾布府上已经是人满为患了，苏东坡这才转而把他推荐给了驸马都尉王进卿。高俅在驸马都尉府上住了七年，一直到公元1100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才认识了端王，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那个偶然的机会，是因为高俅的一脚球吗？咱们明天接着聊古代足球先生高俅下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这么爱的就是你。